點樣叫踩到紅線咧？請問，動不動就紅線？ 咦，睇嚟你好似睇緊 My Radio 嘅節目喎。 係啊，我睇緊鬱敏踩場啊。 哦。 唉，不過我都擔心緊，遲啲過英國做嘢冇得睇啊。 咁啊唔會，呢、這個直播同埋重温環球全個地球都有睇噶啦。 咁就 very good 啦。 不過有樣嘢千祈唔好忘記喎。 上 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度交月費嘛。 而家已經係月尾啦，你交咗月費未呢？未交嘅話，就請到 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揀選你想撐嘅節目。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 節目月費計劃。 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 咩玉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玉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道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嗰日先交，可能蚀咗1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唉，冇问题，攞去。 大家好，我是毓敏栋笃串2019，我讲故我在 ，I am still here， 门票现已发售，年初五、年初六只演两场，票价是988、688、388，表演的场地是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3楼，买票可以去快达票售票网同埋通理勤网，要买就快啲啦。myradio.hk 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本土最前线。 好，欢迎大家收睇本土最前线。今日咧系星期二晚，杨日朗、遭殃主持嘅环节。咁啊，今日咧亦都适逢咧系12月25号啦，咁就系圣诞节嘅正日啦。咁咧，今日你哋各位观众咧睇落咧，好似得我阿遭一个做节目啦。咁但其實咧，我成日都望我嘅左手邊啦。其實咧係有位嘉賓嚟咗嘅。咁呢位嘉賓咧就係好有幸能夠邀請到咧，就係一路以嚟咧都支援盧建文、光明嘅一位支援朋友。佢就咧影攝食嘅 admin。 Hello， 各位觀眾，你哋好，聖誕快樂。 係啦，咁啊，大家聖誕快樂啦。咁亦都喺今日嘅即係聖誕節啦。咁其實。雖然我哋即係自由身，咁喺出邊咧就好自由，好似好開心啦，可以祝賀人哋聖誕快樂啦。咁但係咧，我哋好多義士啦，尤其係你嘅好朋友阿光明、盧建文，咁佢係即係我哋旺角警民大衝突裏邊咧，被呢個港共政權咧重判嘅，重判7年。咁可以話咧，佢哋咁多位義士喺入邊咧，其實好難喺呢個咁樣嘅佳節裏邊，即係你話好似上即係上兩個月啦，咁中秋節嗰陣時啦，到到今日啦，聖誕節啦，嚟緊嘅元旦新年，去到農曆新年咧，呢啲嘅節日咧，佢哋都好難會話快樂嘅。 嗯，其實咧就即係坐監咁，唔可以同家人朋友即係見面，咁自己困住咗喺裏邊咧，就即係係好孤清嘅。咁首先就多謝各位支持影攝食，即係盧建文嘅朋友。咁咧，因為之前我喺個版面嗰度咧，專業嗰度咧都有呼籲大家，即係佢生日啦，同埋聖誕節咧，咁我都有呼籲大家咧，就是、可以的話咧，就寄啲生日卡啊、聖誕卡俾佢。咁我哋即係幫忙，即係轉寄曬俾佢入。俾佢，咁其實佢收到嘅，咁啊佢好開心，因為佢喺裏邊咧就真係見唔到所有朋友噶啦，即係除咗探監之外，即係一個月見到兩次，見到幾個人之外，其實就所有其他朋友都見唔到。咁佢收到啲聖誕卡之後咧，佢其實覺得真係好開心咯。 所以其實我哋即係啲聖誕卡啦，咁雖然我哋講唔出即係祝賀佢哋聖誕快樂，咁喺呢個咁樣嘅環境底下，好難祝賀佢哋聖誕快樂啦。咁但係咧。大家每一封嘅聖誕卡咧，其實係好温暖嘅，即係一個傳達嘅一個心意啦。 讓到佢哋知道咧，即係佢哋唔孤單啦。雖然見唔到大家，但係其實可能拎喺嗰個卡嘅時候，睇到你哋嘅字裏行間，其實佢都會諗起你哋每一位嘅一個樣子啦。咁亦都即係變成係一種好另類嘅關心。咁但係呢個就係我哋可以做嘅少少嘅嘢咯。 係啊，因為其實佢即係為咗即係一啲不公義嘅事付出。而家要即系七年牢狱啦，咁即系可以话冤狱啦。咁其实佢真系好，即系佢唔系话需要有啲咩光环，但系佢希望即系大家记得，即系香港其实而家系发生咗啲好不公义嘅事咯。咁其实大家记得佢，记得所有即系呢一单案或者为香港即系不公义事件抗争嘅义士咧，即系如果你哋记得所有呢啲人咧。佢已經即係會好感激你哋咯，因為知道佢付出嘅唔係白費咯。 咁呢個就正正就係、是、啊，即係因為早嗰一兩個星期啦，咁我就同你啦一齊去探阿光明啦。係 啊， 咁就呢、這個就係佢想同大家去表達嘅一個口信啦，即係希望大家就唔好忘記咗。所有為爭取公義去抱打不平，去揭露或者去打倒呢個咁樣港共政權嘅一啲不公義嘅事情，而坐嘅一啲政治犯咧，即係大家唔好忘記佢哋，尤其係旺角警民大衝突呢件事，咁就唔好因為嚟話可能嚟話佔中九子被告啦，咁所以大家嘅焦點都淨係望曬喺佢哋度。就忘記了一批正在受緊係以三年或以上的一個咁樣刑期，去到七年嘅。 係啊，因為其實而家咧，即係仲有一，即係仲係未，即係呢一個旺角案咧，其實就即係未完結嘅。咁而家即係阿天琪啦，咁同埋即係美國 林浩軒啦、 林浩軒啊、李樂文啦、美國隊長啦，嚇咁佢哋其實而家都喺即係高院係審訊當中嘅。咁即係如果大家有時間即係你可以真係去旁聽咁支援一下啦。咁其實佢其實上次我哋即係啱啱月中啦，咁探佢啦，咁都問佢有咩口信，即係同大家講，因為佢都知道我哋會即係有個節目。咁首先佢都即係希望即係支援所有義士，即係旺角案啦。咁即係為或者為即係香港即係。抗爭的意思啦，咁即係除了支援佢之外，其實佢都會即係掛住其他人嘅，即係唔好淨係掛住佢啦。即係支援所有意思啦， 淨係掛住一啲好出名， 係啦， 特別爭議性啊、有話題性嘅一啲政治犯。 咁同埋都即係記得，即係都呼籲一下，即係而家其實旺角案咧都仲係 係啊，仲審緊 訊當中，咁即係大家都要關注一下。 同埋其實我自己去咗旁聽啦，即係去咗一日去旁聽咁樣，因為。我依家就翻工啦， 我都冇計， 因為監管令咧，咁我就一定要翻工，咁先可以交代到俾懲教聽。咁所以冇辦法，即係但係我又去咗一日去聽啦，一聽咧，哇，其實好多重要嘅資訊，例如話係控方，即係律政司、政府，究竟同埋黑警啦，究竟佢哋即係搜證係搜集咗啲咩證據，又攞嚟呈堂，咁呢啲。佢唔會公開俾公眾睇嘅喎。咁、而且另外就係話，亦都可以知道究竟律政司控方係用緊咩嘅方式去打呢場即係官司，即係究竟佢點樣去誣衊或者去誣告，去屈到呢件事件係成為一個暴動嘅。但係呢件事件咧，其實係警察咧去用暴力先嘅喎。咁你暴力去襲擊市民，去傷害市民。咁人哋冇理由就即系束手就擒俾你，系咁打噶嘛？咁就变成一个系今日系一个双方警民嘅一个冲突。你点可以净系一方去惩罚即系一啲被即系抗击呢个警权暴力嘅市民咧？咁所以尤其实我嗰日去旁听啦，其实呢个时期咧，虽然系啊冇错系审好耐。可能連新年即係農曆新年過咗就農曆新年咧都未審完， 係應該冇咁快。 係咁，但係咧旁聽嘅人數咧係極少嘅。 因為之前我呢一單，因為啱啱之前阿天琪咁佢開始審，即係。 即係同盧建文一起審嗰一段嗰一堂啦，即係嗰段時間啦。咁咧傳媒咧就係會即係關報導得多啲嘅，因為就算啲主流傳媒都會即係好多時即係隔有時日日或者隔一兩日咁都會報導一下。咁但係今次就好似我見傳媒嗰、那個即係報導率就好似即係低咗，咁可能。即始終傳媒是會有他們的考量啦，咁都可能即係天琪，咁因為他已經其實都好慘咁，即係被判了六年，咁可能他們都覺得都好似冇乜特別，即係 冇乜新聞價值，係 啦， 因為 我唔知係咪 初頭仲未知道究竟會判到幾多少，即係例如高等法院第一次審旺角呢個事件嘅時候，咁。變咗多明啦、天琪啦，仲有黃家駒啦等等啦，咁佢哋審嘅時候就係、是、第一次去審訊高等法院點樣處理、點樣判決，即係旺角呢個大衝突。咁大家都唔知道究竟去到係咩嘅刑期咧？咁都依家啦，知道啦，哦、原來係六至七年，咁就好似咧冇咗話題性啦，覺得冇價值再去長期去跟進啊，去多啲去報導啊，咁純粹係擺到後咯呢啲， 即係報導係少咗，咁但係其實即係佢哋嗰個情況可能未必會即係比之前即係我哋即係阿盧建文即係會落俾佢。好咯， 系啊， 所以其實我哋都 可能仲嚴重， 所以即系阿影攝石啦、阿 Man 咧，或者阿光明啦、盧建文啦，咁佢其實係好即系佢喺裏邊咧，即係好擔心咯，佢都係好擔心呢件案嘅。 嗯，所以變成就喺即使今日啦，冇錯，好似大家都好慶賀嘅日子啦。咁但係其實咧，對於二事嚟講咧，喺入邊咧好難。即係放得心或者安心地去過佢哋嘅一個節日啦，一嚟喺咁嘅艱難境況，日日對住啲反咁樣，咁又見唔到屋企人朋友，咁啊當然冇得好似我哋咁樣約朋友去即係去玩啊，去食飯啊，咁加上就係知道其實呢個時期咧，仲有好多嘅即係同道中人，好多嘅異人啦、雖然唔係話喂判咗刑。罪成才叫義士，但這些他都是被即是港共政權去誣告，去用官司去纏身，那他們這樣已經保釋了兩年多，都是一個很前累的一個即打壓來的，他們都是義士來的，他們一天都未能夠知道個結果，你叫裡面的義士又怎樣安心呢？所以這個就叫做是光明啦，就即係托影攝食嘅 admin 啦，即係管理員咧，就同大家去講翻，即係光明到今日依然咧個心咧好牽掛住嘅一件事。 係啊，佢真係即係好掛住呢件事咯。其實佢即係掛住呢件事啦，咁同埋佢即係念之在之都係即係香港好多即係而家時事啊，好多即係。好多問題啦，咁其實如果大家有睇即係影攝食專業啦，咁其實佢都不斷寄信出嚟，咁我幫佢即係代出鋪咁。 好啊，咁我哋就一陣會詳細講下光明嘅一啲近況啦，同埋佢嘅一啲理念啦，或者佢嘅想法啦。咁另外咧，我又喺度講下阿袁志區啦，因為我哋最近都有其實每一日啦，因為去荔枝角玩緊，咁就可以每一日都有探訪嘅。咁都有啲口信想講俾大家聽。 我想睇下阿志區點樣，因為我都即係叫做見過。 佢係好熱心啦，因為佢周圍走啦咁樣，咁又即使佢保釋緊。自己單案都就審啦。 係啊，嗰陣時其實光明即係天琪佢哋審緊嗰陣咧，我都成日見到佢，即係佢都會成日嚟 保護啲，係啊，保護啲上庭嘅義士啊、屋企人啊、朋友啊，唔好俾人俾啲傳媒咁樣影到啦，追到啦。 擔遮啊，拎本書遮住。 我真係服咗佢嘅，因為嗰陣時我都係仲係喺入邊啦。咁我聽到喂阿區，你點解仲咁熱心地可以喺前線啊，去保護啲人、啊。 當記者嘅嗰時候，我見佢成日幫手。 咁又幫下啲支援組織啦，咁樣。咁佢嘅最近嘅口信就係話，即係佢生活 OK 啦。咁雖然寒冷，咁但係咧， 都叫頂得到。咁另外咧，其實佢就 夠唔夠暖啊？佢 其實咧，即係佢都唔夠暖嘅。我相信光明都唔夠暖嘅，因為我哋著嘅衫咧都係情教提供嘅，但係嗰啲衫咧得個樣嘅啫，即係好好 嗰件咁嘅格仔太空褸。 係啦，好重身嘅，好好厚嘅。 係咪格仔太空褸？ 我哋叫太空褸咯，咁樣。咁啊，但係咧。得個樣子，但係著嚟咧係唔保温嘅，唔保暖嘅。 啱啱即係月中探佢嗰陣咧，佢就都講阿光明都講話啊，太空褸都即係我問佢你換咗季啦，咁啊分發咗太空褸，咁佢話都分發咗，不過就話唔暖嘅。 係啊，係啦，咁啊，咁啊，節區都 OK 啦，生活組，即係因為幸好啊，幸好咧，即係喺聖誕呢幾日啦。咁就叫做個天氣回暖咗，就大家可能會話：，冇咗冬天啦，一啲凍嘅感覺都冇。 好難講，香港啲天氣好飄忽。 但係好老實講，對於我嚟講咧，或者係過來人嘅身份嚟睇咧，我反而慶幸喎。我話我覺得，冇凍咪算咯，咪著少啲靚衫著咯。咁但係個問題係，現時有廿幾位義士喺度受緊。他哋著嘅衫唔夠，咁如果個天氣冇咁凍，比較暖啲，係咪一個好事啊？對於佢嚟講， 係啊，唔係我以前即係未識光明，未有呢啲事嘅時候咧，即係梗係想天熱熱啊，冇所謂啦，凍啊，梗係凍啲先哇，有 feel 啊！但係而家我其實係好熱，我會諗起啊，佢喺監獄裏邊哇，冇冷氣冇風扇嘅喎，咁即係好焗嘅喎，會唔會好熱咧？天冷又啊死啦，佢啲被啊衫嗰啲會點咧？即係其實會擔心佢，即係會諗呢樣嘢咯。 其實每個嘅極端天氣咧，我哋都好。会好担心喺入边受紧嘅一啲意思，咁因为你话热嘅开冷气啫呢度，跟住然后冻嘅，唔怕我喺室内开暖气，但系里边乜都冇噶，唔会有冷气噶，亦都唔会有暖气 嘅。其实佢之前都有即系对于香港即系嗱，啲人可能会觉得啊，咁而家要你坐监叫你叹世界咩？咁但系有时即系呢啲嘢唔系话。叫你探世界，但都要即有啲 基本 嘅 保護咯。 係咯，因為佢天熱，即係呢樣嘢其實佢都有喺影攝室度講過，就係其實裏面咧就嗱，當然冇冷氣啦。 但係呢個咧就我哋晏啲先講，咁啊講埋聖誕嘅近況先。咁啊節區咧，咁佢就即係最近啦，就同一啲 ON 就係叫 Other Nations， 即係一啲外籍嘅囚犯咧相處得 OK 喎。咁啊，佢話估唔到咧，佢聽得明咧。佢哋啲英文，咁變相咧就可以變咗一個機會咧，去俾佢學英文，咁都係一件好事。咁佢亦都喺我喺即係呢幾日咧臨走前咧，都同我哋朋友就 日籍咩籍？ 其實好多都係啲非洲裔，或者係一啲叫印巴啊、越南啊，係咯，唔多一啲叫日本啊。一啲叫做南韓啊，亞洲好比較少嘅，亞洲通常就係越南啦。 陣時阿光明佢話都有一個日籍囚友， 哦，好少見嘅係。 係佢赤柱係有嘅。 咁另外就即係其實都可以同大家講翻，其實光明啊同埋志區咧都寄咗聖誕卡俾大家嘅喎。 係啊。 係啦，咁可以俾大家睇下啦。 係啦。 咁啊呢一張咧，大家睇到咧。就是相信你哋喺有留意你嘅嗰個管理嘅專業，你影攝食咧，其實咧就公布咗嘅。 係啦，即係平安夜晚咧，咁啊，因為佢其實呢張聖誕卡咧，佢就即係當然係俾幾位好友啦，同埋係俾所有香港人嘅，咁佢都有寫即係各位港人咁嘅。咁嗱，點解會一張聖誕卡寄俾咁多人呢就因為咧，其實咧，即係每位囚友咧只可以入。十張聖誕卡嘅啫，咁啊，因為數目有限啊，就要咁啦。 即係你連咧，即係入邊寄諗住寄聖誕卡俾朋友嘅嗰個權利咧，都係有限嘅。即係變咗你如果你屋企人或者朋友探訪嗰陣時候入一啲吉嘅靚嘅聖誕卡，仲要嗰啲聖誕卡有曬規格嘅喎。 系 啦， 又唔可以有金粉啊、珠片啊啲嘢啦，音樂啦，又唔可以有啲立體啊嗰啲啦， 有夾層啊， 夾層黐埋又唔得啦。 咁其實老實講，大家如果真係例如話呢次嘅聖誕咧，去過文具鋪或者一啲 店鋪咧去揾聖誕卡，諗住寄俾兒時咧，你哋會發現咧係非常之困難嘅。 因為而家啲聖誕卡真係千奇百怪， 超靚嘅， 就係因為靚得滯。 但係咧入邊嘅人咧，係即係可以入嘅聖誕卡咧，差唔多係全部嘅設計咧都係普通 ban 曬， 唔靚或者好多年前嘅設計嚟嘅。咁所以變成咧。即係我哋可以入嘅最多十張啦。咁佢哋入邊咧都有得買嘅，即係買聖誕卡咧係請教一啲籌友自己設計嘅聖誕卡。咁啊，但係都用自己工資買啦。咁但係最多都係買十張。咁所以變成咧，其實佢哋可以寫嘅聖誕卡就有限，變成就要一大即係集埋一齊，就送曬俾即係大家睇到嗰啲嘅朋友啦。咁其實咧，另外咧都有另一張聖誕卡係光明寄出嚟嘅。 咁咧就即係寄翻俾我哋啲即係最 close 嘅 friend 同埋親人啦。咁啊，當然又寄俾阿Joe兄你啦。佢其實真係好係啦，佢都好即係好好掛住阿Joe兄嘅。 係，我都好多謝佢，尤其我都有睇到即係影攝食個 page 啦。即係當我喺九二八即係接受完訪問，咁原來阿高明咧，即係高明真係好緊貼時事。咁佢睇完之後都佢特登寫信安慰我，就話唔好灰心。咁無論如何，即使同行嘅一啲朋友唔多，但係至少光明咧係我最堅實嘅並肩作戰嘅戰友。 嗯， 無論如何，佢都會留喺度同佢行落去嘅。咁我哇好感動，我真係好感動。 嘅光明，即系咁多人探佢咧，即系见到阿Joe兄最开心。 系咁，因为始终 大家都 系一心一意为咗香港啦。咁又都虽然系比较失落，就在于唔能够，例如话我出嚟嘅时候可以喺自由嘅时候去相聚啦，变成系我出去嘅时候咧就佢入去。咁變咗大家都要隔住個玻璃去見啦，而我哋親身見面嘅時候都係數翻係我入去前嘅時候咁樣。咁而另外就呢張聖誕卡咧，其實都有其他內容喎。咁就真係講到即係光明嘅情況啦。咁佢其實屋企人啊，就佢爸爸媽媽啦，都行動不便啦，同埋身體有一啲毛病啦，長期病患啦，咁所以其實對於大家睇到呢個聖誕卡咧，雖然係開心啦，收到佢嘅卡，但係咧其實好心噏嘅，因為其實我領悟到咧就坐監咧唔係一個人承受，係我哋嘅屋企人啦，我哋嘅朋友啦，即係包括你啦咁樣，都一齊去承受啦，咁而最慘是我們年紀都不是小啦，即都成年人啦，而父母總都已經一把年紀了，但是在這些日子我們不能夠陪伴家人之餘，我們還會很擔心，尤其是我們家人可能有病患啦，但是沒辦法盡孝， 所以他即都經常提起他父親呢，他都會說他自己是一個不孝子來的。因為其實佢臨即係審判開審冇耐，即係開審大概嗰個時候咧，咁佢爸爸其實都係已經即係證實咗係患腸癌，咁就即係做咗手術啦。咁但係之後咁因為審訊啦，咁亦審訊完之後，咁佢就即係入咗去啦。咁因為佢爸爸因為身體嘅問題啦，咁就即係唔係幾方便就入去探佢。咁其實即係而家佢入咗去，即係咁耐咧，咁佢都 超過半年 啦。係啊，佢都即係佢爸爸，即係未見過佢爸爸嘅。 係啊， 即係爸爸媽媽都未見過，咁所以其實即係大家都好掛住大家啦。即係佢又好掛住爸爸媽媽，咁佢爸爸媽媽都好掛住佢。 呢個就係個無奈咯，即係嗰個無奈在於坐監唔緊要，即係你令我要與我嘅親友去隔絕唔緊要，但係嗰、那個。探訪呢至少可以安排得人道啲啦，即係例如話可能嗰個次數啦，或者係其實我知道有啲嘅組織咧，即係民間組織啦，一啲叫做支援籌權嘅啦，例如話善道會啦，咁佢哋都會有嘗試去安排一啲車咧，專車咧，去接送一啲叫探監嘅親友嘅。咁但係老實講咧，呢啲嘅情況咧，唔應該係一啲民間組織自己去做， 即係你政府，咁你如果係一個叫文明嘅政府咧，即係嗰、那個即係探監嘅人，佢唔係有罪喎。即係佢只不過係想關心佢嘅親人，佢著緊嘅人，呢啲嘢都好正路。咁但係你下下即係一個當然啦，監獄梗係會喺啲偏遠地方啦。咁但係咧冇任何即係配套嘅。咁即係例如話你可以安排可能一啲視像探訪。嗱、我睇過咧嗰啲視像探訪咧都要去一個地方。 去嗰、那個好似去。高遠定嗰度？ 我唔記得啦。但系咧之後再 update 翻大家啦。咁但系咧就點都要咧出咗門，去到某個地方，嗰、那個你當係好似中間點咁啦。之後咧先做到一個視像探訪。咁但係其實呢一樣嘢，喂都話啦，有啲係長期病患、行動不便嘅一啲親友。你我依家係講緊話，哇！我唔能夠去即係出門喎、啊。但你依家都系同人讲，嗱，你可以出门，但系冇咁远啫，咁样，咁你冇分别噶，咁所以我宁愿如果其实我相信呢啲即系，唉，香港政府咁多钱，咁你预期掉咁多钱落啲大白象工程，咁当然 呢 样，你可以拨款去嚟话一啲 set 一部机啦，去到人哋嘅屋企啦，咁可能你话啊，除非嚟话隔咗半年啦。你的親友都因為呢個原因探唔到，咁我哋就有咁嘅安排，咁啊走到人哋屋企，咁啊 set 一啲器材，咁做一個視像探訪。咁呢個係作為一個好嘅政府應該有嘅表現。咁但係我哋唔可以期望即係港共政權有咁嘅 咁嘅質素啦，一啲好基本嘅人權都未做到。 係啦，咁其實我哋一陣咧。是啦，更何況做到咁完善呢，尤其是話要撥款去幫一啲囚犯。咁呢樣嘢呢，因為香港啲人嘅質素真係好低，即係嗰種即係價值觀，會覺得喂囚犯喂依家俾你探世界咩， 即係一講起呢啲佢哋就會覺得哎而家叫你坐監入去探世界。 係呀，即係要喂 已經始終係有呢啲 納稅人養你㗎啦，你仲要咁多要求。依家住酒店，依家唔系要住酒店，唔系要五星级酒店，我就要一个基本做一个人嘅一个资格，有翻个尊严。但系佢哋依家入边嗰个配套咧，或者嗰个待遇咧，根本对我哋咧，好似当我哋畜生咁样，咁唔会系当我哋系人。咁嘅情况下咧，即、就、系、是、一个咁迂腐嘅一个，即、就、系、是、香港嘅社会嘅一个观念咧，香港政府咧会更加，咁我即系。更加不需要撥款在這個方面啦。咁當然啦，對於港共政權咧，我哋唔能夠期望咁多啦。咁但係咧，即係我話唔緊要，我哋睇到，我哋亦都記住呢啲問題。假以時日，我哋能夠去攞到嗰個政治主權嘅時候，我哋就會去著實地去針對每個民生嘅議題，惠及人民去。做翻港共政權做唔到嘅一啲漏洞咯，咁呢個就即係少少嘅即係題外話啦。咁但係其實對於光明，我希望即係我哋出面自由嘅人咧，唯有代為去照顧佢嘅屋企人。雖然見唔到係好難去承受呢、這個即係相思之苦啦。咁但係就唯有用另一啲方式啦，例如話可能相片啦，咁啊俾阿光明啦咁樣。咁當然個相片亦都唔使註明係父母啦，咁費事即係啲懲教啊，因為始終所有信件咧，懲教嘅保安咧都會拆開嚟睇， 係， 仲要係會落喺一啲叫其他在囚人士嘅手上嘅，即係可能會經過佢哋嘅。咁嘅時候，你冇任何私隱可言嘅，咁而涉及到一啲家人重要嘅人，即係例如妻子啊、老公啊、男朋友、女朋友啊，或者甚至仔女啊、B B 啊咁樣，咁呢啲咧都盡量啦，我哋要聰明啲，我哋唔可以咧喺信裏邊咧寫明。啊！呢、這個就係你嘅仔啊！呢、這個就係你嘅爸爸媽媽 啊！你入過去即係你知啲裏邊啲好多相關。 咁唯有話啊，呢、這個係即係有位叔叔咁樣，即係想探你咁樣，你認唔認得佢啊？咁樣咁呢啲咪可以即係 解一解個相思之苦。咁呢啲我哋要再諗辦法啦。咁裏邊嘅人咧，佢哋資源有限，好多嘢都困身嘅。咁我哋可以做嘅就我哋做啦。咁另外咧，我哋就除咗歌名嘅聖誕卡啦，咁亦都有即係自區嘅聖誕卡啦。 我睇到畫得好靚， 係啊， 即係歌名嘅畫工。 自區係啊，就係呢張啦，呢張就係自區嘅聖誕卡，但係呢張係我哋入俾佢嘅，咁我哋睇落去啦。咁啊，佢就話多謝各位嘅幫助啦，仲要畫一個跪求嘅，即係嘅一個圖，咁啊都幾搞笑。 咁啊，阿歌明嗰啲就好多心心搭救。 啊，係啊，其實咧 好多心心。 歌明咧就除咗畫心心之外咧，我哋探咧佢都成日俾心心我哋，即係俾一啲。 佢俾你咯，佢俾心心你。 其實係俾曬所有即係佢著緊嘅人啦。咁而阿志區就畫畫，因為佢讀設計嘅，咁所以佢畫畫會叻啲。咁佢就話即係時間就唔會白過嘅，因為佢會寫多啲嘢，同埋畫多啲嘢。咁我哋就睇落去啦。咁呢張咧，哇，真係畫得好好。咁啊，大家會睇到咧，就係、是有隻鹿啦，聖誕鹿啦。咁就係、是上面有個即係聖誕老人啦，但呢個唔老喎，呢、這個聖誕老人。 聖誕老人好似騎 師喺度跑埋。係啦，即係睇落好似數碼暴龍咁啊！咁但係咧，佢有個有啲配件幾特別嘅，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即係阿志區嘅心思。 有把黃色遮。 係啦，呢把咧好明顯咧就黃色遮啦。咁另外 眼罩。 係啦，有個眼罩喎，大家有冇啲即係熟悉咧？即係喺我哋即係雨傘革命嘅時候咧，我哋經常要戴眼罩。去擋一啲胡椒噴劑咁樣，胡椒噴霧。咁佢就寄語俾大家啦，就係堅守信念，渡過嚴冬。咁我哋就睇落去啦。最好笑的一樣嘢咧，大家可以睇到，就係、是、一啲阿志區嘅囚友咧，就問佢，就指住嗰黃色嗰嚿嘢，喂，呢把係咪遮嚟㗎？咁樣，跟住阿志區咧就話呢個係招嚟嘅，咁咪話唔好玩佢啦。咁啊，招點會係值㗎？咁樣，咁好多時候即係其實我哋一啲政治犯咧，意思咧喺入邊咧。其實都已經是公開地俾人知道呢班咧就係政治犯特別啲嘅，咁好多人咧都會挑戰佢哋，即係挑戰我哋，就會問：喂，你係咪嗰啲黃絲啊？咁樣， 你有冇俾人挑戰過？ 係啊，有，即係有問我哋有冇收錢啊？跟住冇收錢就戇鳩咯咁樣，咁即係會有呢啲。咁志區就好聰明啦，玩下啦咁樣。咁啊呢、這個就係送俾大家嘅一幅畫，咁我哋可以睇落去。咁呢個咧，其實喺自區咧，喺出邊自由嘅時候咧，佢有一個手藝嘅，佢剪紙摺紙都好叻嘅。 哇！ 呢個就係佢嘅作品。 哇！犀利。 係啊，咁啊，呢個亦都係聖誕佢做嘅作品啦。咁 可以二賣 喎。係啊，但係數量有限，咁唯有我哋唔能夠暫時好一段時間，我哋都係未知，因為自區未判刑，咁我哋唔能夠知道佢究竟幾耐先可以。即係整翻呢啲送俾大家，咁但係咧裏邊嘅一啲心思咧作品咧，我哋都好重視。 但係呢啲佢喺裏邊應該係咪整唔到咧？因為唔可以自己用膠紙。 好難整到噶啦，因為裏邊 用得自己嘅膠紙。 應該話全部都係唔可以自己私人用途啦，咁樣。咁所以其實我就想講懲教，其實你可以見到一啲囚友係有咁嘅財富才能啦，咁樣。叫做佢有咁嘅天賦啦，咁其實可以去培養即係一啲呢啲嘅興趣，咁唔需要咁硬斑斑啊咁樣。咁我哋呢一節講到呢度先，咁啊啱啱呢一節啦就講完阿光明嘅口信啦，嘅阿志區嘅口信啦，咁亦都希望即係一個咁樣聖誕嘅時候。大家可能都出曬街啦，咁可能要重温我嘅節目啦，咁但係咧。我會當係我同即係阿影攝食嘅Min 啦管理員咧，就係喺一個咁樣嘅節日裏邊，我哋當係陪住、紀念住或者係想念住佢哋嚟過呢個日子，讓佢知可能佢哋唔知道，但係咧至少我哋出邊嘅人咧係會紀念住佢哋嘅，唔會忘記佢哋。咁我哋下一節再翻嚟。 好。